算多转几个弯，离日纵走醒宿醉未散。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，然而苦喊痛哭拉扯可是对，为何笑到猛火里我都不介意伴随，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，我颤抖你的嘴带热还冷，从下去从于枕边合法间，定是错无力还，让爱主宰这瞬间， 能够一起